苏哈拽着红发男的手迈向黑洞洞的出口，天然岩壁随着两个人的进入竟缓缓地发出点点的绿光，后脚刚出车舱门便刷的一下闭上了。他突然发现两排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蒙着脸分立通道两侧，纹丝不动地将黑色枪口指着苏哈和红发男的头颅。那些士兵的后背都伸出几根管子连在墙壁里，苏哈猛地一阵警觉，红发男却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岩洞深处。他霎时间不知所措，僵在那儿无计可施。 这就是梦境模拟中那个男人说的。 思绪被一股撞过来的声音打断，还站着干什么？赶紧往前走啊！前面的一个士兵摆动了一下枪口，命令道。苏哈没有反应过来， 我们准备搭回。 废什么话，快滚！士兵有些不耐烦了，扣扳机的食指微微下压，此刻似乎走一走比傻站着要明智得多，他只得迈步。红发男略有踉跄地跟了上来，枪口随他们的移动而水平转，持续着锁定他们的头。岩壁上的营斑如舞台特设灯光一般，随着他们的前行，脚前的空间一点点地明亮起来，而脚后的洞窖缓缓地变得暗淡漆黑。荧光映照，身前不断见到有分立两边的士兵用枪瞄准着他们，而身后的士兵则随着荧光消失而隐秘到黑暗中。 听刚才的声音是个小妞啊！ 前方的黑暗里，一个士兵吹着放肆的口哨。苏哈没有搭理他，沉默着继续前进。洞窖绵延20余米，尽头有扇废铁焊成的门，两排士兵也排到了这里。 请问列车什么时候再开？ 苏哈与红发男站着转身问。 先出去，你不出去不告诉你。 请把门打开。 士兵像看动物园的低级生灵似的，一边端着枪口一边要逗弄一番。 求大爷，大爷高兴就给你打开，怎么样？ 霎时间士兵们哄堂大笑，声音在这个小空间里来回的重叠激荡，他只能看到旁边被照亮的几个人更多的隐匿在身后的黑暗之中，就像那一颗颗混沌不堪的心。倘若在平时，宁折不弯的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为这几句无法接受的羞辱的话，为尊严和他们战斗。此刻要回家的他不能意气用事。 好吧，我求求你们。 他头也不回低声回了一句，声音里透着一丝实在掩盖不住的怒火与杀气。士兵们传来更加强烈的怪笑，回声叠加，震耳欲聋。 他求我们了啊，他求我们了，真是个笨蛋。 说让你求就求啊， 听话的像狗一样。 黑衣士兵们向两排嘲笑的高墙。 我要忍耐，我必须活着回去拯救我的家园，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尊严坏了大事。 苏哈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心底默默地念诵，压抑着上蹿的怒火。 笨蛋，你不求那门也会开的。 士兵的话音未落，门开了，刺眼的光，天空的气息，大地的味道，久违的自由感扑面而来。苏哈克制着自己的愤怒，超越狭隘的自尊，收起轻蔑与鄙视，拉着红发男往前走。他们刚踏出，身后的门便刷的一下合上，铸铁一般的两排士兵的笑声也听不到了。出乎意料，洞窖外不见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白茫茫一片荒原。 远处偶有几座平缓的山丘打破单调的景色，四下不见半点植物，这显然不是海边港口，连空气中都没有潮湿咸腥的味道。苍漠的晨光透过薄雾从山后投向茫茫的天际，通透地平铺在大地上，也射在每个人的身上，分外的温暖。被囚禁于地下实验室里几日的他，与十余年没有离开地下的红发男，此刻的感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红发男站在苏哈身后，痴望着逐渐升起的一轮红日，眼睛越睁越大。 真是那个恶魔的待客之道，把人都丢在这无人区一样的地方。回去的列车什么时候开来呢？这哪里有等待的旅客？ 苏哈一边走一边四下观察，身后的空气突然一阵剧烈的嘶鸣。苏哈的眼睛陡然睁大，听错了吗？这个时候不应该有声音从后面传出来呀。他不禁缓缓地转身，清晨的薄雾本该遮住不远处的那张脸，迷迷蒙蒙将其深陷在混沌之中，此刻却那样的无力，如同丧失了隐秘的法术。一种感觉如奔袭烈马扑向苏哈的内心，不知是用挣脱还是用撕开更加贴切。他目光如急流涌动，断断续续的喊声从心底如冲出囚笼，刺破天际。 哎呀，太阳！ 红发男的双目此刻已不再是干涸一片的望着昏暗走廊尽头遥远的小铁窗，天穹高远，自由的空气滋润着他的心田。他抬起头望着东边的光，双手握拳，周身颤抖。苏哈的眼眶有些湿热，下意识地转回身去避开他的视线，尽管他根本不会注意到。而红发男的棕色双眸中已经连自己都根本感觉不到的留下两行滚烫的久违的泪水。洞口从闭合后就再也没有开启，苏哈四下各走了不少距离，别说乘客和办理乘车手续的人了，连只变种生物都没有。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用不了几天，两个人便会因饥饿和干渴而死。他的装甲用力在洞窖铁门上连连的狠砸，看似废铁焊接而成的金属板上竟不见划痕和凹坑。 恶棍用的什么鬼材料？里面的人呢？列车什么时候出发？ 苏哈朝洞口大喊，却不见回音。红发男呆坐在一旁的地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东方的天空，直到红日升起，渐渐发白，刺痛了他的眼睛，才恋恋不舍地低下头。苏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懊恼极了。刚才的一番劳顿让他此刻觉得口渴，长期野外求生的经验告诉他，此刻他必须离开这里。他一拳砸在地上，砸出饭碗大小的坑。 我得回去，可是该怎么回去呢？哪里有乘车的登记处？还有排队的旅客？难道那列车空载走了？怎么办？凭两条腿走回阿拉伯半岛吗？不行不行，我得想个办法。 这里寸草不生，而他并不担心生存的问题，几乎一无所有的野外求生算什么？他一向认为人类正是手无寸铁地走过来的，适应了拥有方便工具的日子，不能突然离开就活不下去。 可恶，即使车没开，有办法坐回去，也是到那座地下城，这对他很危险。干脆把他留在这片大陆上吧，这样我行动也方便些。可他现在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留在这里等于让他去死。无论如何也得有个备用计划，不能一条线绷着，得做好没有列车的打算。不行，怎么想都找不到第二个回去的方法。哎呀，太遥远了，太遥远了。上天，这是跟我作对吗？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原本到阿拉伯半岛的计划现在彻底泡汤，谁也不曾想到直到2年之后事情才得到了转机。 红发男似乎把苏哈当作了自己的主人，一路安静地跟着，听从他的指示，可能是敏感地察觉到从苏哈身上传来的善意。和那些研究员、秃头船长以及地下城的居民完全不同，他们选择北上，然而走到深夜都未见活物，更不必说人的聚集地，到处是含铁量极高的红土壤与碎石，偶有干枯的小灌木丛，仅存的绿色只在山荫下的原始苔藓中。 这种土地似乎什么都种不出。 月亮爬上来，天球下星光灿烂，水寒凝降为霜露，依稀可见红发男呼出白色的气，一只小蜥蜴趴在土丘上沐浴着来自宇宙的光。夜视镜下的苏哈一眼就看到了他。 哼，今晚的粮食来了。 为了不让噪音把他吓跑，苏哈放慢了脚步，液压活动声弱了下去，此刻他什么武器都没有，只得空手抓，而这东西很灵活，必须一击中地。猎捕直冲过来的猛兽对苏哈来说倒还简单些。 不行，装甲还有噪音，我还是远远地卸掉它，再徒手靠近吧。 就在他准备蹲下拆解发出声响的装甲时，身后的红发男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他笨拙地拍了拍苏哈的后背，吓了他一跳。 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他压低声音问。红发男知错似的低头没有说话，右手轻轻地向下一甩，袖中的锁链匕首顺势飞出去，留下大概一米长，提起在头顶轻轻地摇转起来，锋利的刀刃轻而易举地切开空气，寂静无声。望着百余步外山丘顶的生物，红发男双目如虎钳似的死死锁住目标，眼睛不见常人高度集中精神后会出现的疲劳涣散，倒如久经沙场称霸草原的猛虎之王在瞄准一只瘸腿的不懂逃跑的小羊，自信如山之高大，似乎手到擒来，不露一丝杀气，既能瞬间切断猎物的生路。苏哈还未明白过来，他已经脚尖点地，拔腿朝蜥蜴奔袭出去，速度极快。蜥蜴睁开眼睛朝这边转头的时候，红发男已掠过距离的一半，他噌的一下站起要朝坡下溜走，四条小腿飞快地交替，速度还未提起，红发男已近在眼前。嗖的一声，转圈的锁链匕首斜上飞掷而出，寒光连成一片，不偏不倚正穿过蜥蜴的躯干，当场毙命。 百米不到五秒， 苏哈惊呆了。红发男左脚前蹬滑行减速，右腕迅速摇动将锁链绕收回几圈，而后一把拽起蜥蜴划过夜空，力大势沉地飞向苏哈。红发男如赤色战士稳稳地停在山丘的顶端，疾风般回撤，右臂将匕首收回。空中的蜥蜴由于惯性特别大，夹着匕首回抽太快，被刀戟的倒刺扯烂，带着血飞了出去，甩在距离苏哈不到一米的地方。 他善用这种冷兵器，而且刀用得很绝妙。 寒冷的月光被红发男高大的身躯挡住，从斜坡到地面拉着一条长长的影，他微微扬起头站在了月光之下，居高临下，匕首倒提在半空前后摆动，空气本是凝滞的，却好似袭来一股扑面寒风，让苏哈一冷。红发男绕腕臂缠上锁链，将匕首收回衣袖内，慢慢走下山坡，来到了苏哈的面前，呆呆地看着地上死去的蜥蜴，脸色和神情变为如往的痴傻。 力量、速度，还有下意识中纯熟的战斗技巧，难怪船长如此依赖他。 相处这么多天来，苏哈第一次有种轻微的恐惧感。装甲的右小腿后侧咔的一下弹起一块金属板，他从中抽出一根蜡烛大小的尖头金属棒，其后面连着通向装甲的导线，他轻轻蹲下，将探头戳在刺蜥蜴的肚皮上。 站远一点，我的装甲能绝缘，你没有绝缘措施。 红发男歪着脑袋似乎明白了什么， 踉跄着后退。剧烈的火花放电，蜥蜴尸体因电流通过而急速的抖动，霎时被烧熟甚至焦黑。 今晚的食物就是它，渴了就喝点蜥蜴血吧，我已经习惯了，不知道你行不行。 苏哈收好探头，撕下一条蜥蜴腿递给跟前歪着脑袋看他，嘴微微张开一副吃惊模样的红发男。 生活非常艰苦，他的食量又大，我只能自己少吃点，毕竟还要去应对那些变种怪物和行走机器，他没力气的话，我就还要多保护一个人。有时几天才能喝上水，剩下的都是冰冷的动物体液。卫生能处理就勉强处理一下吧，或许是身体素质好才没事。我们用了一个礼拜朝东西南北都走出十几公里，也未见村落，直到电池还剩一半，我才不得不放弃，认准一个方向前进下去，希望能寻找到残缺的道路还有遗迹，再顺着它搜索人类的聚集点。一周后才遇到人，世界太荒凉了。我们后来去过很多地方，小村、城镇，当然更多的是废墟、倒塌的楼房，都盖着厚厚的灰尘，里面能找到的都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破塑料瓶，没有任何资源可用，连杀人机器都不光顾那些地方，更不要说变种生物了，因此也就没有粮食来源，不过还能躲风和大雨。最让我们赞叹的是一年多后遇到的那个全部由中国血统的人组成的据点，它简陋原始，但出乎意料的繁荣，杀人机器和变种生物几乎发现不了，他们科技残留有限，但利用得很充分，并善用祖先传下来的许多原始办法弥补，以天然东西制造工具保护自己，只是一直被水源匮乏而困扰。原始办法，艾利克似乎明白了苏哈所说的是什么，杜文宁给他演示过一点， 当文明进步太快，旧的办法便丢进了垃圾箱，直到危机到来，人类才发现他们的可靠，只可惜有很多已被遗忘或者无法再解读，于是又从头开始摸索。那些人教了我很多格言，我懂得不多，但说实话受益匪浅，他们还帮助治疗了傻大个的精神系统，有不错的效果。 苏哈没有注意到埃里克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我接触过的白种人不同，无法用公式或者符号之类的东西描述，量化宏观性很强，庞大而不好理解，而他们自己却不这么觉得，似乎与生俱来就明白了。对不可避免的战争，以他们的武器配备，我始终认为是不可能赢的，可结果依然是出乎我的意料，散沙般的一群人是那么的弱小，但他们能把自己富于变化的有效的组织方式变成一个人，倘若只是这样，那我的同胞也做得到。可怕的是他们能用几十种态来分析自己与敌人，来找到深刻的关系，这些我已经学不会了。总之每次战斗的方式都不同，但大多都很成功。在那里我没有看到普遍的与杀人机器和变种生物的僵持对抗，他们并不认为你死我活，一方消灭另一方的互相屠戮是让人存活的上策，但也不屈服。如果我的家园有他们那样的智慧，也许就不会走进现在的这种围城局面。我恳请他们中的一些人随我去解决问题，但没有成功。这些人的家乡观念很强，并不比我们弱，但本质不同，但是并非建立在祖训之上，而只是一种对生养自己的故土和那里同胞的朴素感情，我想这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我很理解他们，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太遥远了，我不知道再回到故乡要用多久，甚至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去。大个子的身体情况一点点的在好转， 对于这种恶劣环境的抵抗能力，我是不及他的。那种恢复力有时甚至让我感觉有点可怕。控制器坏掉之后，他已经无法充分发挥那种发狂状态下的本领，就像用手指击穿巨像，当然也不存在对大脑的破坏。后来他开始讲话了，现在能断断续续地说些东西的名字。 苏哈的嘴角突然掠过一丝细微的笑，带着温暖与欢喜，只是没有被任何人捕捉到。 我有时候感觉我是在当他的妈妈，这真有点让我哭笑不得。他比我要大上13岁吧。 轻笑声渐渐地低下去，短暂的沉寂，众人认为他在思考，却不知是一个词语触动了他年幼时痛苦的往事，母亲。 对不起，我有点自顾自了。我试着学习他们的文明结构，然而这太困难了。有的老人说，这是文化基础上无法弥补的沟壑。我真的很羡慕他们。也许人类共同的未来在这里。按照你的说法，他们那种思考无法建立模型，这也就是说 AI 们没有这种思维方式。 KDA 插了一句， 或许是吧。我不太懂什么是模型。我们为了获得给养而帮当地人取水，他们必须开凿3000米以上的井，而那些机械工具太简陋了，土层下又有坚硬的花岗岩，这是一种怎样的工程啊。如果能得到更多杀人机器的残骸改造，或许情况就会有转机。可那里又不像我的故乡，对抗激烈，他们很少与机器人发生正面冲突。那口井有300多米都是大个子用手持打桩机一个人开出来的，我无法想象，这大概只是他的50%还是30%的力量、速度、耐力、反射神经、发达程度。我知道这些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是一种属性。在他身上适用的科学技术，如果扩散到全人类，变得与杀人机器和变种生物一样强大的我们，是希望还是新的噩梦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却又不甘心的样子，越过他的